扇门，有谁带来轻快的脚步声？我很好奇下一首听到什么是未知在预判，听到什么原来是雀跃心跳，听到了什么是手表发出的，我猜不到，所以才美好，盲听多好，出乎意料。闭上双眼，我在听窗边风铃，未来有什么耳语，我还在寻觅。闭上双眼，我在听的声音，我想我有了勇气。我很好奇下一盏灯是琥珀色或是五彩缤纷，我很好奇下一个中指纹，听到什么是未知在预感，听到什么原来是雀跃心跳，听到了什么是手表发出的，我猜不到，所以才美好，盲听多好，听到什么是未知在预感，听到什么原来是雀跃心跳，听到什么让耳朵去拥抱，听到什么让嘴角保持微笑，听到了什么让一切开始，我猜不到，所以才美好，盲听多好，有待揭晓。 历时一年，于文文的全新专辑《于文文幕间剧》终于全部展现在大家面前。刚刚听到的是专辑的第十首亮相主打，叫做《盲听》。有时候呢，眼睛并不能让我们真正认清世界，反倒是耳朵往往会给我们更直接明了的提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云晴全新专辑的抒情主打单曲，叫做《你不适合两个人》，张简君伟作词作曲，标准的华语情歌作品，伤感好听。 谢谢你给过我无尽的快乐，太知足了，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旅程，我会记得。我们都是聪明的人，进退都晓得，却在爱情里失手了。曾以为爱无所不能，是我自负了，想得太过天真。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倾盆大雨淋湿了我们都能自得其乐，生活曲折，日子却深刻，两颗心紧靠着。是的，我们好好说句话都难了，终于你开口说了你并不适

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塔吉克族经典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用塔吉克语演唱。这是斯琴格日乐从2016年开始的之遥系列音乐计划第4章的开篇曲。下面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全新单曲《雏形》，有着清新青涩的气息，唱出脆弱的、美好的、被呵护的爱的雏形。这里是小东在十一假期陪在你耳边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个时段我们来分享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上歌。 很想你，可当你在这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却还是感觉有距离。很想我，想证明在这里，不容易找到话题，却忘记该怎么进行。没有关系，我习惯我们的不积极，动不动就冷场也可以，让我捧着你的安静。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去看美景，也是因为在混沌夜里，才愿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小心。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习惯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

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小东在十一长假陪伴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榜单旅行。上个时段呢，分享了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这个时段我们带来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上歌。首先听到的是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这首歌呢之前也在我们全球榜上短暂进榜，不过在马来西亚方面成绩非常好，来自于郑秀文的这首《万物有时》。 从前怕会长大，只恐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在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郑秀文《万物有时》，时间是改变世间万物的必要条件，所以珍惜当下，万物有时。接下来新歌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出现在第12名，属于蔡徐坤新专辑的标题主打《迷》。 游荡在梦魇的海，奢求一滴泪，让我在长夜等待，听你诉苦水，始终没能逃离你的高墙，快把我包围， 做人只活是走心的嘴，影子被忘后就会枯萎，反复品尝这句好，这脆弱的爱就快枯萎，我选择投降任它枯萎。你留下迷人我去猜，直到熬出的心满，无法逃离你的爱，原本就是不对，我却执迷不悔，让你和你的双唇还有未尝过的吻，来世和消失一样怪，那梦境是否发生，一边回味一边自卑，无力判断是非，玫瑰凋落结局了了，你留下迷人我去猜，你的谜留给谁解开？ 想跟你旅行呢，还想浪浪浪浪，言语不能形容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之前在我们全球榜的马来西亚方面的这个全球推荐曲，目前呢在家乡打榜取得第17名的成绩，胡琼英的这首《不要老得太快了》。接下来这首呢，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的歌曲，也登陆到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这是李宇春这首非常有温度的《软泪》，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新歌上榜第18名。这里是小东在十一假期陪伴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个小时我们来分享一些歌唱祖国的歌曲。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偿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病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 西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见

首先来听李谷一、肖战、魏雨熙、陈学冬、黄景瑜、钟楚曦、林允、张英席、宋祖儿、韩东君、蔡成君、陈美涵、熊梓淇、陈都灵一起带来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个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路上遇到这 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希望， 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海的诗词，海是那浪的一托， 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飞向海的欢乐， 我最亲爱的祖国， 生日祝福在笑容 非凡心意，为了你我要做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 2019年，阿云嘎推出了个人迷你的概念专辑，叫做《逆光而行》，用歌曲讲述了他从放牧少年到成为一名实力歌手的改变。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和祖国在一起》。在国庆档也有很多精彩的影片上映，我们来听的是之前已经受到很多的关注，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的电影的宣传主题曲，张靓颖带来的这首《最可爱的人》。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每一位最可爱的人艰苦卓绝的付出和努力。 听那年风雪回响，春来重逢号角，多么的嘹亮，有人用生命捍卫的光，那是信仰。看白雪皑皑，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曾经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曾经走向繁荣富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一版歌唱祖国放慢了速度，多了些暖意，唱出了年轻人对祖国的一份热爱之情。这是我和我的祖国因为有你主题音乐活动中汪苏泷所演唱的歌唱祖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2019年上映的电影《决战时刻》的主题曲《生日》，在温暖舒缓的线条下唱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和最深沉的祝福。这里是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歌唱我们伟大祖国的歌曲，稍后见。 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生命紧紧相连，每逢这一天总会感受妈妈的温暖，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会为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相知相伴最遥远，纵然地北天南，也会默默许上深沉的祝愿，让我祝你生日快乐。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会为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最遥远，纵然地北天南，也会默默许上深沉的祝愿，让我祝你生日快乐。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会为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最遥远，纵然地北天南，也会默默许下深深的祝愿，让我祝

退的建筑，记录着一天繁忙而重复。把夜色慢慢清除，用着梦迎接下一个日出。 每条蜿蜒的路途，都记得家是唯一的归宿。灯点亮千家万户，美梦如初。 这岁月静好的幸福，离不开负重前行的脚步。平凡的人物，用全心去投入，默默付出。 无数个渺小的幸福， 无数个渺小的幸福， 汇聚成灯火阑珊的地图。你无声的守护，是最好的礼物，在心深处。 辗转反复，只为了家人能睡得更熟。忍受过寒风刺骨，只为相聚时拥抱的温度。 你总是风雨无阻，用双肩背负严冬与酷暑。像只翻野猫的树，深知泥土。这岁月静好的幸福，离不开负重前行的脚步。平凡的人物，用全心去投入，默默付出。无数个渺小的幸福， 无数个渺小的幸福， 汇聚成灯火阑珊的地图。你无声的守护，是最好的礼物，在心深处。你无声的守护，最真心的守护，在不远处。 岁月静好的幸福，离不开负重前行的脚步。刚刚听到的是阿云嘎、李琦合唱的《守梦人》。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日新月异的进步，都离不开各行各业守梦人的努力，将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听到的是两位在同一个比赛舞台成就梦想的好友，一起带来这首温暖励志的歌，来自王铮亮、张远，《一路走来》。这首歌是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 再看看碧蓝的天，再望望遥远的山，再走走脚下的路，再听听心中的海。时代慢慢走来，再等等春天的风，再淋淋夏天的雨，再聊 寥寥秋天的云，在翻翻冬天的梦，与你一路走来。每一次相见都如同初见，每一面记忆都完美出现，每一句心声都堪比从前，每一份深情都清澈可见。一路走来不负山河不负卿，在最黑的夜里数过最亮的星，在最深的海里做过最美的梦，一路走来不躲锋芒，不藏心，不藏心。走脚下的路，再听听心中的海，时代慢慢走来。再等等春天的风，再淋淋夏天的雨，再聊聊秋天的云，再翻翻冬天的梦，与你一路走来。每一次相见都如同初见，每一面记忆都完美重现，每一句心声都深情都清澈可见。一路走来不负山河不负卿，在最黑的夜里数过最亮的星，在最深的海里做过最美的梦，一路走来不躲锋芒，不藏心，不藏 欢迎回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崔恕作词，文振作曲，韩雪、黄龄、Sing 女团、刘冰豪一起带来的这首《你是我的英雄》。 早出晚归，让身体习惯了疲惫，脚踏实地坚守平凡的岗位， 代价不菲，你竟比顺境更珍贵，再多难题都要全心去面对，勇气会相随。你是我的英雄，平凡却不甘平庸，一步一步踏着汗水去追梦， 为了爱去追梦。 幸福会永恒，我们为梦而生。 追， 为梦想从不曾停歇，脚步一路向前，风景往后退， 风景往后退， 手持口碎，举起晚夕阳的余晖，看着温柔负担从来不觉累，我尽力而为， 是我的英雄，平凡却不甘平庸，一步一步踏着海水去追梦， 为了去追梦。 你是我的英雄，值得用生命探索， 我们相信爱和幸福会永恒，我们为梦而生，相拥。 你是我的英雄，平凡却不甘平庸，一步一步踏着汗水去追梦， 我和你相同。 你是我的英雄，值得用生命歌颂， 我们是彼此信仰的光荣， 在你的心中， 画一道彩虹，你就是天空。 这首由韩雪、黄龄、Sing 女团、刘冰豪一起带来的这首《你是我的英雄》，收录在《生在中国》合集当中，以火种、守候、奋斗、青春、复兴、未来、寻根、祝福为主题，用歌曲编织出新中国的壮丽华彩乐章。接下来听到的是谭维维在2019年为电影《攀登者》所演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在至真豪迈、荡气回肠的歌声中，传递出影片里中国攀登者肩负国家使命、不惧艰险、勇攀高峰的无畏攀登精神。稍后在这里，小航会带给大家节奏驾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请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面朝星光，下一步就在前方。白云之上，哪来悲伤？万古之间，雪茫茫。每寸冰霜，每寸锋芒，每一步都是信仰。往来绝壁，那道天梯，可以是我的肩膀。 一路目送